别行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 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。 今宵离别寒，何日君再来。 再敬你一杯。 今宵离别寒，何日君再来。与那萍相催，良辰去不回，一刻前行将离别寒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清静的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会更何待。 来来来，再敬你一杯。 今宵离别寒，何日君再来。 干了吧。